起来了？ 好机会来了嘛，我就起来了。 哦，好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，你可真坏呀。啊，我告诉你说，刚才你跳墙扑通一声，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。 这是那样讲话呀， 我说你是狗。 哎，你怎么又来了啊？ 我们老夫人一害怕呀就睡觉去了，就剩小姐一个人了，她要下棋玩耍，我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，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话。 立言， 叫张神藏在棋盘里，想要不来你不怕放，人心浑身又害怕，跟随着小姑娘这样见着他，可算 Thank you.

的白花花的银子，你就下了长城吧。

官府兵急忙过来，